喂， 喂，咁玩法弹一声，咚咚又咁出咗嚟啦。喂，咁啊，今日啊，又我哋血案解封啦。话今日话咁快又十一集噶咯。咁继续有我荣少， 喂，我系仙人， 我系 Albert。 系啦，咁啊，继续我哋血案解封啦。喂，喺解封之前咧，每一次 Albert 都有啲紧要嘢讲嘅， 讲讲先。 呢个听日啊，我哋星期六嘅下昼四点钟就照样都有健康讲座嘅。系啦，喺我哋嘅长沙湾嘅呢个黎昌工厂大厦601 F 室，咁就同埋我哋8月18号啦，就都有呢我哋呢个嘅一周年台庆啦， 一周年台庆，一周年台庆， 系 好紧张，我哋 会搞台庆嘅， 系。 系啊，你由个台成立一周年都唔搞台庆噶嘛，系咪先？ 要啦，其实我都好渴望见到大家嘅听众观众啦，咁希望大家都热烈咁样报名支持下啦。今晚到时同大家仔细一堂倾下偈啦， 上嚟切磋下啦，我哋都有啲吓唔啱就要打嘅兵器。 阿大飞话头嗱，有我就有啲我即系我嘅 fans 啦，即系咁讲啦，就同我报咗名嘅。咁你同我报名啊，同阿荣少 Albert 报名都得嘅，同个台报名都得嘅。如果你覺得喂，我同嗰個主持報名方便啲，你咪同嗰個主持方便啲咯。到時嗰個主持會同個大肥交收噶啦，係咪先？咁我都有班，好似有過咗一圍喎，係報咗名噶啦，已經。 知 唔 知啊？ 唔係咁上下。 不過唔係嘅，不過時間咧一路去到嗰之前咧，我諗都越多。 唔係因為人哋有啲人要下個月先知道自己嘅 shift 噶嘛，咁你嗰個你未必翻到工噶嘛。 你而家講緊八月十八嘛，成個月。 咁佢可能要下個月先知道嗰個。月嘅更表咧， 唔系嘅，通常都系咁样嘅。就算你俾三个月时间嚟报名咧，都系最后一个礼拜咧， 最后嗰个礼拜 报嘅。 系啊， 呢样嘢咧系我哋香港人嘅特色嚟嘅。系啊，唔紧要啦，最紧要大家都踊跃支持啦吓。好啦，今集咧就我哋到十一集啦。咁我哋就有啲转变啦，因为咧我哋之前咧嗰几集咧讲太多凶案、凶杀案咧，大家都好腻啊，觉得好厌啊。咁其实今集咧，我觉得系正面少少嘅，我哋最尾嗰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就会向一啲我哋认为好值得尊敬嘅人咧就致敬嘅咁样。 冇错。 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去一去咧，我哋今集啊0101先去一去先。嗱，一睇大家知咩事啦。嗱，阿老师呢个咩嚟噶？ 哇！呢个迷你仓咯， 是 X 迷你仓啦，而家是 X 都好大镬啊，系啦。咁就我哋讲一讲呢单案啦，就系淘大攻下迷你仓嘅大火灾啊！嗱，呢一个火灾咧，就系香港即系叫做历史以嚟咧，就喺工厂大厦嘅最长嘅火灾，佢咧总共烧咗108个小时喎，喂老师，108个小时系咩概念啊？ 哇，烧唔系我见过咧，即系你。你同我住嗰个区咧，有个货仓，嗰个货仓就唔系迷你仓， 系一个即系平地嘅货仓啊嘛。 而家已经系叫咗大同新村噶啦， 系。 之前佢系大同船澳隔篱有个新兴货仓， 系冇错冇错。 当日嗰个货仓咧堆积咗嗰啲棉织品，系烧咗四日四夜， 系 烧足四日四夜先，即系冇办法都冇旧楼去烧，烧足四日四夜熄嘅， 系啦。同埋当年咧，我谂你讲大同船澳嘅时候咧，可能都讲系即系一段时间之前咧，几廿 年，六几 年 噶啦， 系啊。咁嗰阵时我谂个旧火设备就冇而家咁先进啦， 系啊，冇。 再加上咧，可能个救火，我谂嗰个叫救火个概念都唔同嘅， 系。 咁呢一样嘢咧，就我谂同而家好大分别啦。 系 啊，好啊，翻嚟先啦，系对住我哋个样讲讲咧，就开心啲嘅。嗱，咁咧嗰件事情咧就发生喺2016年咧嘅6月21号嘅上午，咁就一路烧108个钟咧去到咧，但系去到咧6月26号嘅凌晨，其实咧嗰日廿五号晚已经宣布咗。其实已经解除呢个威胁噶啦，咁样。 系， 但系咧呢、這个火灾咧，最令人觉得好惋惜嘅地方就系咧，当中咧造成咗两名嘅英勇嘅消防人员咧嘅殉职嘅。咁而呢件事咧，亦系好多舆论上边嘅争论。争论嘅焦点喺边度咧？ 即係佢個救火嘅方法啱唔啱啊？同埋佢嗰個分區嗰個指揮官嘅調度啊，各方面 係啦，再加上就係呢個倉嚟嘅啫嘛。 同埋有好多聲音咧，都話咧，喂，究竟呢個迷你倉其實唔係恆古就已經有嘅一樣嘢噶嘛？係嗰個年代啱啱 即係10年係啊， 啱啱有突然間冒起嘅產物嚟嘅。咁佢哋咧就好多輿論就話，喂，究竟？ 系咪应该要取替呢个迷你仓咧？好似好危险咁样。 你取替之前，你先要搞。你点解会有啲迷你仓出现咧？就系呢个政府咧，搞到咧楼价贵，人哋又冇办法买得起咁大间租咁大间屋啊，冇得买。咁你租个套房，你即系自己啲心爱物品啊、物品啊多余咧，摆边？ 唯有 揾啲系啦，珍藏咪唯有揾呢啲迷你仓摆 啊。 系啊，啲应运而生噶嘛，呢啲嘢本来唔需要有呢啲噶。 系啦， 基本上就系一个社会嗰个发展到最尾导致到有啲咁， 或者啲市民咧就系话好啦，你迷你仓你唔可能避免啦，咁你可唔可以监管得好啲啊？即系咁样样咯，可能就系话你哋政府监管不力咯。嗱， 做有句说话叫做见过不如做过不如错过，系咪？但系香港就系咁噶啦，冇唔死个人，出个事咧就冇人正视个问题嘅。 阿老先讲得一样好紧要嘅嘢，而家好多咧香港立嘅法例啦，甚至乎好多而家新出嚟嘅一啲政府部门咧，其实大部分系因为死个人。 系啊， 嗱，下一集咧，我哋讲一个咧更加另一个重大嘅意外嘅下一集啊，即系唔系下一节咧，下一集啊。而嗰个意外咧系直接导致到我哋普通人咧对于一啲事情嘅观念嘅改变。我买埋关子，但我唔会话俾你听咩嚟嘅。到时下一集咧，大家追睇就知啦。嗰件事情咧系好震撼啊！当年，因为我当年都系十零岁咧，见到电视机，哇咁嘅画面，直情我自己都系心理差唔多要辅导咁滞。 系 啊，咁好啦，咁啊讲翻呢一集先。嗱咁咧，呢一集咧嘅重点，我哋咧即系呢一个案件咧嘅重点，我哋要摆几个方面嘅。 系 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来我哋发觉。嗰、那个迷你仓系个仓嚟嘅啫喎， 系啊， 冇人冇生物、 啊， 其实早好早已经知道咧，嗰度咧系冇一啲活嘅生物。嗱，我先唔好讲人先，连动物都冇， 系啊 ，confirm 咗嘅， 老鼠都冇， 系、老鼠走晒 啦，系啦、 啊。咁、但系点解到最尾会造成咗有消防人员嘅伤亡咧？仲要系虽然大家听到两个消防人员嘅殉职啦，但其实有12位嘅消防人员咧系受伤嘅， 系啊， 系啦、啊。好啦，咁我哋讲咯。咁发生喺呢个2016年咧嘅大火灾咧，咁就喺6月21号嘅上昼11点。嗱， 2016年咧，其实都比较热嘅一年嚟嘅。 系啊， 系啦。咁其实嗰段时间咧，恒常30多度嘅， 好热噶， 好热系啦。咁咧喺淘大工业村啦，第一座3楼嘅一个单位入边咧，即系后来我哋即系政府啦，后来调查到啦，咁就发觉原来咧。就系一个分体式冷气机咧嘅漏电导致到着火嘅、好啦，咁啊现场咧就是一个封闭嘅，即系叫做好多间隔嘅迷你仓啦，咁咧就涌啲浓烟出嚟咯，咁梗系有人报警啦，咁消防人员咧好快就将呢个火场嘅环境咧嘅火警咧就定为咗3级，好啦，去埋02张图先， 0102。 系啦，咁三级咧，其实咧嗱，我哋最后一节咧，我就会同听众观众。解释系啦，点解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系点定出嚟嘅咧？同埋佢哋呢个级数定咧，其实最紧要系咩啊？消防动员 系 啦，每一个级数咧，佢就 要摆嘅资源落去， 摆几多人，譬如几多个消防员啦，几多个救火车啊，同埋啲救火车嘅设备， 冇错 系点嘅。好啦，三级之后咧。咁啊！現場環境咧，就發覺消防都發覺，喂，唔好掂，好鬼複雜。好啦，呢幅圖俾你睇，睇嚟睇去都睇唔明。 系， 哇，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咁啊，咁消防員咧就發覺咧入邊咧好多咧細細間嘅火喺，即係嗰啲房間喺度咧，根本上就揾唔到嗰、那個我哋叫火頭啊。 系啊。 好啦，我哋再去埋03啊。 0103 系啦，咁好啦，继续烧啦，咁当然啦，尽力去救火啦，咁啊最难令到消防人员咧去察，即系叫做视察或者叫做去睇入边个状况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去迷你仓，佢啲窗门唔系玻璃嚟嘅， 系 全部俾钢板封死咗， 嗱。 听闻啦，嗰个负责人就讲咧，就话 防盗 系啊，冇错， 系啦。 但结果咧就 系啦， 造成呢个救火嘅困难啦。咁啊，救火好难，因为你肥唔到入去啊嘛。我见到好多消防员咧，系咧搭个云梯上嚟先，跟住搵嗰啲铁笔咧，系咁凿，系咁凿嗰个窗。好啦，佢玻璃爆咗啦，但系一笃入去。 你見到好明顯篤爛咗玻璃都入邊有嘢嘅，但篤嘅篤唔爛入邊嘅。好啦，好辛苦篤得爛入邊咧，只不過開一個細細嘅窿咧，灌水入去。係，其實作用就唔係好大嘅。好啦，咁啊當日啦就出動咗咧，就近300名嘅消防員咧就進行呢個灌救嘅。好啦，但都仍然咧都控制唔到個火勢，去到傍晚嘅八即係夜晚八點鐘咧，就突然間五點啦，升為四級。 係， 好啦。升为四级，点解要升为四级呢？就我哋可以去零四先啦。嗱，呢个就系当晚嘅状况啦。 嗯， 依然系出晒烟，依然系搞到好凌乱嘅。好啦，呢啲烟咧，其实咧，因为隔离太近民居啦， 系 结果咧，当晚已经有人要疏散噶啦。 系 周围又有咩嗰啲咩护老院啊，又有嗰啲住宅啊，又有商场啊，又有食肆啊。总之咧，当中咧呢、這个闹市当中发生呢一件事咧，其实喺当日都好震撼。 嗯， 其中最震撼嘅地方咧就系、是、荣少呢几日咧都有揸车经过。 嗯， 我已经好醒目地闩晒窗，怎开冷气啫？但喺个冷气度都闻到有啲烧焦嘅味道。 即系你嗰几日啊嘛， 系行过嗰度， 系啊， 对面马路啊， 佢散唔到嘅， 系啊，好难散，因为你个仓太多不知名嘅嘢烧紧，而当中系好多有毒气体， 系同埋佢寄喺啲树啊，啲树啊，啲树叶啊，啲黐喺啲墙嗰度，嗰阵味难散好多 嘅，系啊系啊，嗱、好，跟住我哋咧去卖零五先，嗱呢一幅相咧就要俾大家睇啦，因为咧呢幅相咧。就是话俾大家听，其实当日嘅消防人员咧，救火系好辛苦嘅。 梗系啦，你试下我唔使你救火，你试下三十几度烈日当空，你就去 B B Q， 系 你走去烧嘢食，佢系扩大好多倍， 系啦。仲有件黄金战衣咧， 系啊， 其实系一个咧比棉衲更加之焗嘅一件衫。 梗系啦，大佬佢要顶承受高温啊，大佬。 系啊，系啊， 系啊。 咁现场环境咧，就因为佢本身呢个工厂大厦啦，工业大厦啦，就本身比较古旧啲嘅。咁旧到个地步就系咧，连洒水系统都冇嘅。 系。 系啦，加上通道狭窄啦，头先我讲咗有热啦、炎热啦，咁内部间隔嘅复杂程度好高啊，个间隔好复杂啊。根本上就唔知道储存物品嘅种类。嗱，老师你讲一讲啦， 系 突然间咩地步呢入边迷你仓？ 哇，迷你仓可以摆好多嘢。 翻翻嚟先， 迷你仓可以摆好多嘢嘅。因为迷你仓咧，除咗系嗰啲屋企细，去将啲嘢摆喺嗰度啦，佢亦都可以系嗰啲嗰啲摆街边啊，或者啲铺头唔够地方存货，你摆喺嗰度。 例如楼下，譬如假设有间小食店， 系啦，小食店佢又可能摆好多食嘅嘢啦，或者石油气罐啦， 系啊，gas啊， 系啦 ，gas 啊，或者如果嗰间嘢士多嘅，佢啱啱有一批抵买嗰啲火机一蚊四个，咁佢又 棒。 对面嗰个卖毛毛公仔个又可以整得做啦，卖衫嘅又可以摆落，你谂下佢即系嗰个最惨系迷你仓嗰个人租咗你个仓啫，佢唔会话俾你听摆咩嘛， 梗系啦，佢俾租你噶嘛， 系咯，你话有个冷气工人，咁佢嗰啲风媒。梗系一收个工就唔会压喺架车度噶嘛，咪摆埋。 或者啲雪种都大镬啦， 啲雪种啊，压力噶嘛，系啊，即系乜都会可能摆喺度嘅。 系啦，咁到咧，其实当晚咧，六月廿一号咧，点解会升为咗呢个四级火咧？其实有一件关键嘅事情发生咗。咁呢件事情咧就系、是、喺晚上七点半啦，就两名咧现场嘅救火嘅消防员咧，就系同出边失去咗联络。 系。 好啦，咁呢个咧唔系一个普通嘅，即系嗱咁样嘅，我讲一讲俾大家听咧，仲有分零钟嘅，咁我讲讲俾大家听，其实消防员喺边做乜嘢？ 系 嗱，大家净系以为消防员就系识喷水，其实唔系嘅， 梗唔系啦。 其实咧喺当日咧，佢因为入边迷你仓，你点样可以令到嗰个火咧熄灭咧？佢哋真系要消防人员派一啲叫烟雾队， 系 就入到个火场嗰度。就见到你嗰啲杂物，就要帮你清走啲杂物，拉走啲杂物之后咧，就啡水嘅，令到当中嘅杂物一来系降温啦，二来就系话从中要揾个火源出嚟。你揾到个火源出嚟咧，你救熄咗个火源咧，理论上咧，你更加之容易掌握到个火势，令到佢唔好再蔓延。好啦，当中出问题啦。通常嘅习惯咧就系两个一小队咁啊轮流啦，譬如呢个小队。佢哋好鍾意呢就咁样嘅安全理解呢 set 咗个钟嘅。假设我哋呢度嘩好熱喎入边。set 三分钟，或者 set 四分钟，或者 set 五分钟，即系到嗰个钟咧，你无论如何你做紧啲乜，你真系要停低手，真系要走， 即系要走啊嘛。 系啦，同埋咧讲明俾你听，你顶唔住嘅话，你就撤退。 系 啦，或者你去到某一个热力咧，你觉得去到嗰度咧，你已经极限啦，你就要撤退。 系 好啦，有一名消防嘅高级队长咧，我哋叫做嗰、那个叫做咧烟雾特遣队啊，烟火特遣队嘅教官咧，阿张 Sir 咧，阿张耀星咧，就本身阿张 Sir 就系一个教官，兼且系一个叫做即系我哋叫好劲嘅一个人嚟嘅。咁、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啱啱好咧就够钟啦。咁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一讲当中好多我谂唔系普通听众有研究过嘅一啲嘢发生过，咁我哋可以慢慢再同大家讲。 好， 转头见。